嗨、hey,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叫做说一件最近正让你烦恼的事儿。 分享开心的事儿的话，大家可能觉得哎不开心啊怎么办，但是我觉得一说烦恼的话，大家应该有各种吐槽了、肯定有很多的故事。 对啊，可能因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。 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就来让大家一吐为快，来听听看大家最近正烦恼的事儿是什么呢？ 第一首歌呢，来自卡奇社和魏如萱的《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》。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。假假的胖子别跑，他说呢，男朋友跟关晓彤跑了，真让我烦恼。 鹿晗吗？ 对对对，男朋友是鹿晗。 那这样的话，每一个这个男明星公布恋情了，都有一大批人失恋。 这个最近突然就是他的那个宣布女朋友的那个字体啊，突然到处都是。大家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谁谁谁， 就是这个句式、 对对对，句式。还是萱草有文化啊， 句式不是字体。 是绝望也很快乐，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，在云海沉默牺牲也无所谓。 在减肥的瘦子他说呢，最痛苦的莫过于朋友圈刷爆的。大家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谁谁谁，你让我们这种广大单身狗怎么活，这是鹿晗体。 还真是这样。样样森林啊，全是跟鹿晗有关的。他说呢，我鹿他居然恋爱了，我鹿他女朋友居然是关晓彤，不能接受。好像大家觉得自己的爱豆只有跟自己谈恋爱才能接受啊，跟其他任何人谈恋爱都会不能接受。 其实啊，我觉得跟谁在一起都不出意外，因为肯定不是跟自己谈恋爱。我觉得娱乐圈就是一个圈嘛，我觉得最不可能的两个人可能反而在一起了。在天空盘旋，乘着风，我要的一切全还我，天我毁灭。刺刺刺尖他说呢，大一新生第一次独自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，想家也不敢和家人视频，怕看到他们会哭，会让他们担心。 哦，大一新生嘛，刚到一个新的城市，最近这几个月很多新生入学啊，不过现在应该已经适应了。 第二首歌是来自于彭军的《我站在有阳光的地方等你》。 对啊，希望大家都在有阳光的地方，不要在阴影里活着，让自己那么烦恼。 我站在有阳光的地方等你， 闭上眼，只剩下美丽阳光穿透我的身体，把忧郁都杀死。我站在有阳光的地方想你，温暖没有你的回忆，偶尔也会有些感伤，但不是因为。 猴子大大他说呢，人都25了，我的初恋还在。 初吻还在，初夜还在。 对，这个搞对象这件事还是让人挺烦恼的啊。 是爱不愿意，我怎么能这样想你，你永远都看不到我最寂寞的时候，因为你不在我的身边，我才最寂寞，你永远都听不到。 不瘦成浩然比例没脸见他。他说呢，考研的话感觉准备不够，找工作的话呢简历还没做，也没获得什么奖项，纠结。想留在上大学的城市，家里人让回家，苦恼。 哦，其实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才会烦恼吧，如果没得选也就还好。 嗯。 我站在有阳光的地方等你，闭上眼只剩下美丽，阳光穿透我的身体，把忧郁都杀死。我站在有阳光。 初遇是你笑了，他说呢，最爱我的奶奶离开了我，连她最后一眼都没看到，在她走的那一刻一定很想看到我吧，此时此刻内心无比的遗憾和内疚，仿佛身边少了些什么，有时一想仿佛他好像就在我身后看着我一样。奶奶，愿你天堂安好。 这是对逝去亲人的一种想念， 嗯， 是吧， 一种思念。 嗯，对。C6829，他说呢，我也有过。去年的一个周末，2点没接舅舅的电话，周二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通电话，一辈子都不能够接到的电话了啊！错过了最后一通电话， 对，又是一个亲人离去的故事。 嗯，对，这种我觉得才让人觉得特别遗憾，然后可能一辈子都无法释怀吧。 失去亲人也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事之一呀。下一首歌来自叶玄清的《学不会勇敢》。 对呀，啊，就是那个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学员， 嗯， 唱那个《从前慢》的。然后呢，他自己之前出过一张专辑，我觉得这歌还挺好听的。 嗯， 操场便是你等我的老地方，骑着单车融进那片夕阳，在长的街道都能断成这样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谁的家。当时的我很习惯说再见，因为能再见，可桌前后有人 圆滚滚牛闷闷。他说呢，明年就要毕业了，很快就要找工作，何去何从，论文还没有发表，考博与找工作到底要选哪一个呢？已经硕士毕业 啊，又是一个在人生的岔路口很纠结不知道做何选择的一个朋友。 嗯，对。 小李爱吃青菜，他说呢，到了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呢，就感觉去年是光膀子过来的，没衣服穿。 很多女孩子都有这样的感受是吧？ 而且你知道吗，到现在这时候尤其的更加苦恼，因为冬天的衣服比夏天贵多了，动不动就要上千块。 嗯，对，那倒是、我刚刚还去逛街了，花了好几千块。 在长的街道都能断成这样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谁的家。当时的我很习惯说再见，因为能再见。 奈何青山覆雪，他说呢，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表白了，但是我是个女孩子呀，女孩子呀，我喜欢的是小哥哥呀，像莫大人那样的。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哦 啊，不对不对啊，我觉得像木男人那样就是女孩子呀。 再见。 错过了那条街那个花园，假如勇敢一些，幸福该有的情节，有的画面会不会上演。错过了你的爱。 喜欢晒太阳的雪族他说呢，人丑嘴不甜，长得磕碜还没钱。 哦， 就是对自我的一种自卑心理，觉得很苦恼。 是不是东北人？我觉得东北人说话都是这么一套一套的， 喜欢说那种好像就是几句半。 哎，对对对，就是特别顺口。因为最近也在东北嘛，就是老听到大家聊天这么有意思。 那你为什么你的普通话没有被顺过来呢？你应该操着一口东北味的普通话来录节目。 我想想用东北话怎么说。那老你干哈呢？我说的不太标准。 干哈呢？干哈？ 干哈呢？不太标准啊。 我还是学不会勇敢一些。 下面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李玉刚的《刚好遇见你》。 刚好遇见你，我的烦恼就没有了。 我们哭了，我们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，我们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，因为刚好。 不久一定会，他说呢，自己太完美了，让我很烦恼。再见。 我觉得这位朋友可以和那个喜欢晒太阳的雪族聊一聊、一个太过于自卑，一个太自负、对。 我们哭了，我们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，唱着时间的歌。 朵子雷他说呢，相亲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觉得合适的，结果人家不喜欢我。 哦，这也没办法，不管你是多么优秀还是怎么样，他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。 这个缘分呢，哎，就最好顺其自然，不要太强求嘛。 对，没有看对眼嘛，或者遇到的时机不对。 如果再相遇，我 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，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 Fighting 燕鹅，他说呢，没钱没对象，天气还那么冷，如何过冬，心疼的抱抱自己。 抱不住，太胖。 这就尴尬了，这个肚子大手短是吧。 嗯， 下一首歌来自许慧欣的《一个人唱歌》。 秋天的落叶小偷，悲伤的理由日渐成熟，你说你爱过，你的话不多，说故事的人是我。过去 魏木岭他说呢，14、15号就要考 CPA 注册会计师了，然而呢现在还在啃教材和资料，心慌慌，大概报的那三门科目要废了，拿什么拯救呢？希望第一次考没经验的我不会摔得太惨。 嗯，慢慢来嘛，以后还会有机会的。 哇，加油啊，我这个注会真的很难考的，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。 对，一个注会一个司法考试都是特别让人纠结的一个资质考试。 嗯， 身边也有朋友考的。象牙塔里的小巫师他说呢，关系很好的女生突然变态度特别冷淡了， 是为什么呢？ 我估计是不是可能是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伤害到了人家吧，或者 他有别的狗了， 也有可能。 我想知道这个小巫师是男生女生，因为两种情况不一样的。 对，我感觉应该是女孩子吧， 或者是他谈恋爱了，我觉得 有可能。 如温柔很哇塞他说呢，现在已经穿上保暖了，然后冬天要穿什么？ 我现在就已经穿上了。 这个问题。对，现在已经把最后的衣服穿好了，那今年冬天怎么过？冷的日子还在后头。 对，哎，你知道吗，而且还有一点是居然还没有给暖气呢，这个真是太难受了。 这应该是每年都是统一的时间吧，都是11月份好像。 我家是自己烧的那种，所以11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烧上了，就是壁挂炉的那种。 可以同时接受爱跟着我， 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 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郭靖的一首很欢快的《有温柔》。 对，希望大家听了歌之后都不烦恼了。赤蛇与书啊，他说呢，烦恼什么？还不是因为没钱。 钱是一切烦恼的来源， 也是一切快乐的来源。 是谁偷放寂寞在你身边骄傲狂妄，不敢为他情绪低落又被难过绑架，你需要找快乐帮个忙， 锤南找不到北，他说呢，同桌是一个上课天天睡觉，晚上凌晨在宿舍打游戏，物理考91分的人。前桌呢是一个不做题只听课，物理考全班最高的小女生。斜前座是轻轻松松做物理题，快快乐乐考物理的女生。左边的是物理课代表。我觉得我坐在中间，智商受到了侮辱，心灵受到了摧残，让我这种物理成绩在及格线徘徊的小女生怎么活呀？ 其实我觉得这个条件很优越呀，你可以跟人家多多学习嘛，对吧？这么好的配置，你的物理成绩一定会飞速前进的。 哎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就是不听课都学得特别好，我就纳闷。以前我上学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同学，每天看到他上那个理科课的时候，都是趴在那睡觉的状态，老师也不管他，但是一考试就是全班第一，哪说理呀？ 其实呀，他眯着眼睛都听着呢，呵呵，他偷偷的练习，就是不让你们觉得他好像很用功的样子，就是要装这种逼。不过说真的呀，身边我确实还也是有这种 学霸， 哎，你看着他没怎么用功学霸，哎，人家还考特好。 对对对，这就是天才吧。 嗯，会学习办法，只能说。在减肥的瘦子他说呢，北方都进冬了，我一个广东人还每天忍受着30多度的气温 啊，这就尴尬了。我记得去年就是大冬天的，到了广东之后突然把秋裤脱了换短袖，这种落差也是挺大的， 还热得不得了是吧？ 对对对。小月在耳朵东边闪亮，她说呢，最烦恼女票对我太好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报她。 这个留言真的是过， 好欠啊， 不做评价。 那就加倍的对她好呗。 嗯。雪莉富他说呢，作为高三党的我，看着高考倒计时表上的数字越来越少了，每天呢堆满课桌的试卷以及那一份份令人失望的成绩单，压力无比大。努力这么多年，不想辜负家人对自己的期望，不想让未来的自己后悔莫及。可是呢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尽管每天都在努力，可能结果却总是令自己一次次的失望，真的好无力啊。未来我该何去何从呢？ 我觉得只要用心就好吧，不要让自己觉得有遗憾，努力过就好，结果就不要太看重。 我觉得就是你越想太多，反而会害了自己，你就别想了吧，你就什么事情都等这个考完试之后再去想再去说吧，因为你想这些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帮助， 也许会有惊喜给你。 高考加油啊，好好复习， 也送给每一个马上要高考的同学。好了，今天说了好多大家的烦恼，希望大家这些烦恼都被大风吹得烟消云散。 所以节目中莫大人总结了一下，就是他现在的烦恼就是觉得太冷了，然后呢我现在的烦恼就是睡觉睡得太少了，想补觉。 反正大家都有各自的烦恼，不过还是应该快乐的。 哎，我们大家的烦恼应该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就是钱少。 这个时候应该加个双十一广告啊，欢迎大家买我的专辑。 是，赶紧有广告商过来找我们，给我们投钱做广告好了。 好，那今天说了很多啊，就聊到这儿吧，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。 希望听完我们这期节目，你这个烦恼啊能够稍微放一放啊，有所减少，能够听得开心一点。 烦恼的时候听莫大人和萱草的酷我音乐调频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， 下期接着聊，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